听我们的节目的开场音乐来自于酷派传奇的爵士人物 Paul Desmond， 他以他中心的萨克斯风闻名于世。那这样的一首音乐叫做 Bossa Antigua。Bossa Nova 的音乐形式我们大家伙儿非常都了解，但是安提瓜这个地方你可能并没有去过也没有听说过。那是因为安提瓜和巴布达它是位于加勒比海的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小岛的一个国家，当地呢其实特别适合去旅行，当然也可以去感受一下在中美洲地区会有怎样的一些神奇的音乐模式。在这里你可以体验到的还是更多轻松的海风。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Weekend Groove， 我们的 Smooth Jazz 风格的单元正在进行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周末愉快。今天我们的音乐慢慢听下去，绝对不忽悠。 耳边这样一首音乐作品来自于 Bonnie James， 我们大家伙儿都非常喜欢的 smooth jazz 风格的音乐。那我们要听到就是来自于 Bonnie James 他的一首作品了，叫做 Body Language 啊，我们的身体语言。其实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身体语言，无论是你在谈笑时候，或者说你是在跟别人沟通时候，你都可能会用各种各样的手势进行一种表达。而这样的一位出生在1961年的 Bonnie James， 他呢是作为一个非常出色的萨克斯乐手，他用他的音乐去代表去描述我们的身体语言。我们一边用音乐在聆听，同时一边也可以让我们自己的身体随着音乐去摇摆起来，去舞蹈起来。那这也就是让他成为了当代最负盛名的乐器演奏家之一了。感谢 Bonnie James 他的音乐 Body Language。 而稍后我们会听到来自于 Big Groove 带给我们的 Miss Bane，正在为您放送节奏驾到 Rhythm Makes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们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一下歌单，了解我们的歌曲列表查询方式。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来听下去 Miss Bane。 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Sunday Groove。 Miss Bang 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来自于 Huge Groove。 那它呢，这样的一首音乐的名称我们可以有很多种的翻译的版本，比方说可以称之叫做贝恩小姐，或者可以叫做毒药女士，怎么理解都可以。那是因为我觉得其实每个人对另外一个人都会有一种自己心中的描述，而这样的一位 Huge Groove，他呢是一位1962年出生在美国的马里兰州的一个小城市的音乐家，他的家庭就是一个音乐之家了，而他的妈妈是一位钢琴家，他从小开始学习钢琴的演奏，而到了5年级时候呢，玉志先生开始学习萨克斯演奏，而且从事于当地的一位名家，然后又进入了迈阿密大学学习音乐，学习古典音乐。大学期间他也多次参加各种各样的爵士音乐团体，担当萨克斯手。那大学毕业之后呢，他就跟他的同学们来到了现代爵士音乐的这个中心啊，这个洛杉矶，加入了一个乐团叫做 Tower of Power。 后来他又为很多当时走红的流行乐手们演奏萨克斯，包括像是理查德·马克思，并且结识了 Smooth Jazz 的一位大师叫做 Dave Coles。 而在整个的90年代呢， Huge 他都在为那些个流行音乐演奏伴奏的部分，而到了2000年时候才发现第一张个人专辑，就是刚刚我们听到的同名 Huge Groove。 这里是正在为您放送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直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欢迎各位锁定 FM974。 Are you mine？ 你是我的吗？来听听看 Peter White他怎么用音乐去诠释这个答案。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放送我们的节目节奏驾到，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耳边的音乐来自于 Paul Brown Let Me Love You Featuring Hugo Groove， 这样一首音乐让我们也想起了张国荣。是啊，我们在今天还是应该纪念他的。而下面一首音乐让我们继续去怀念你心中那个人， Dreaming of you， 在你的心里边能够用什么样的一种方式表达呢？听听看，来自于 Brian Corberson， 他用音乐诠释这样的一种想念。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an。 FM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Rhythm 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这样一首音乐作品叫做卡贝里，来自于 Groove Lovers。 我们喜欢 Smooth Jazz 的原因有很多，而我们喜欢这样的一种听觉状态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可以让我们带着自己的思绪去飞翔。卡贝里是一个什么地方呢？也可以叫卡布里了哈。卡布里呢，它是一个岛屿，这个地方呢还是很适合去旅行的。那么可以说这个地方的海岛景观，如果说是打几星级的话，打五星没有问题。它是在意大利的那不勒斯这个附近。那么在卡布里岛，你可以去用音乐给自己再多一种在海岛中的想象，坐一下渡轮，做一下水上的一些活动，我觉得在听这样的音乐特别的合适。刚刚我们听过来自于 Brian Cooperton 他的音乐，那其实他是1973年生在美国伊利诺伊州的一名钢琴家。那怎么后来又开始去做相关的 smooth jazz 呢？那其实他是一位作为年轻的钢琴家时候呢，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开始活跃于现代的爵士乐这个范围当中，然后呢到现在才发现自己这个爵士钢琴，然后进行了重新的编配，把他的各种各样的才华全部汇合起来，就让自己成为了一名众所周知的 smooth jazz 乐手。下面我们继续听歌，来自于 Rasen Patterson featuring Brian Cooperson， 带给我们的 Fly High。听听看，刚刚我们跟朋友们提到这样的一位非常厉害的现代爵士手，怎么用他的钢琴去演绎一下《飞得更高》。这里是正在为您放松的节奏驾到 Rhythmix， Here comes the beat。 listening to Razormix 节奏驾到。 刚刚我们听过了卡贝里这样的一个关于岛屿的传说之后，我们继续踏上这样的一种 smooth jazz 的音乐旅行的状态，听一个来自于 Michael Linton 带给我们的 Mallorca 马略卡岛，来自于西班牙，位于地中海当中的一片非常神奇的静谧的小岛，很像正方形的小岛。马略卡岛大概其的面积是北京的不到四分之一，但是呢，岛上的人们还真挺多的，特别适合我们去感受一下当地的风光，尤其是海滩、峭壁的悬崖，还有陡峭的一些个植物长在悬崖之上。那今天呢，我们第一小时的 smooth jazz 这样的一种风格的音乐到这里要先告一个段落，稍后也希望您能够继续关注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更多精彩的音乐内容。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也要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一下关键字歌单，了解我们的歌曲列表查询方式。我们一会儿见了， Stay tuned, I'll be right back。 好无聊啊！ 春暖花开的日子，宅家真浪费，快来驴妈妈春季旅游节，三十二人就能去春游，更有出境游半价秒杀，相约春天里在路上玩出花样，下载驴妈妈 APP 马上去春游。 李叔叔，您这花养得可真好。 小薇，快来看看我这花盆怎么样，这是我用废油桶做的。 您这是变废为宝啊，赶紧上传环保日记，把您的环保小妙招分享给更多人。 在哪儿传呢？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各种环保小知识小妙招这儿都有，还有更多环保活动等您参与，

97.4 Here comes the beats。 是的，他们回来了 Want You Back 这样一首歌曲，也是他们的同名专辑，来自于 Five Seconds of Summer 五秒盛夏啊，就是呢他们在2月23号全新发行的一个专辑了。Want You Back 也意识着这样一个澳大利亚团队 Five Seconds of Summer 他们的全新单曲及专辑回归到我们的视野当中。话说有太多的听友们能够来喜欢这个五秒盛夏了，包括有很多这个网友们也在留言的说，哎呀你看啊，等待一个新专辑等待了853天的老粉丝来讲，男孩们的回归应该是最好的一番礼物了。还有人说你看啊，这个他们都回来了，你再看看 One Direction， 你再看看别人，连 Everlove 他们都要回归了，你们还不回来干什么呢？是不是五秒都回来了，来自英国的爱尔兰这个所谓坑人圈钱组合怎么还不回来呢？好吧，这是网友们的一些个议论。话说啊 ，Want You Back 总是一个好事，因为它终于通过音乐回到了我们的视野当中。那么下面一首歌曲我会很认真的来说，来自于美国洛杉矶 LA 的一位非常著名的灵魂歌手以及说唱歌手 Al Blanc， 他也来回到了我们的视野当中。阔别了这个非常非常主流的乐坛可能有一两年之久的时间，但是呢他这回又重新给到了我们的惊喜，叫做 Make Way， 翻译成中文叫做让开或让路让位啊，腾点地儿，让一让让一让啊，来听听看这个 All Blank 怎么唱歌，也让我想起了他当时跟我一块合影的这样一张照片。当年是2016年的时候，在美国跟 All Blank 一块儿进行采访时候的照片。 Money on my grind, ain't got no time for playing games. Money on my mind, I'm kicking ass and taking names. The heat is on, get out the kitchen if you can't handle the flames. I'm hustling, I was born to win, ain't never gonna change. Let me tell you now.I don't know how, but the whole world gonna know my name. Just wait and see, they gonna talk about me. Things ain't never gonna be the same. Are you ready? Standing in my way, I got the skills to pay the bills, stay busy earning my pay. Do what I do, keep pushing through every day, all day. Come say it to my face if you got something to say. Just wait and see, they gon' talk about me, and things won't never be the same. I'm gonna be very legendary.They gon' talk about me, just wait and see, wait and see. They gon' talk about me, just wait and see, wait and see. They gon' talk about me, I'm gonna be very legendary. Make way for me, make way for me. You know I'm gonna be legendary. Make way for me, make way for me. You know I'm gonna be legendary. Welcome to Rea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这样一首歌叫做 Make Way， 来自于 Offline 全新发行的热门单曲啊。那今天呢，我们也会送出非常非常多的全新的热门单曲，而下面一首也更加不能够错过了，叫做 Pink Lemonade， 粉红色的柠檬水啊，不是粉红色的回忆啊，夏天夏天悄悄过去，不是那首歌，是 Pink Lemonade， 来自于 James Bay。这也呢是 James Bay 他在3月7号发行了新专辑的第二首的单曲，粉红柠檬水儿。话说James Bay 詹贝贝他的新专辑 Electronic Light 将会在5月18号发布，并且包含了14首的歌曲，很良心哈。而且呢，在之前的采访当中他也说了，这个说如果让我的形象描述上一张专辑的话，他可能是一片火焰，而这样一张新专辑呢，关于自己艺术和声音的一种进化，就好像是一个100瓦灯泡，然后开启这个灯泡扩大光亮的一种感觉，就是我们所期望的感觉，这种光晕的质感哈。那么当电灯来到我们脑海当中时候呢，我知道它会是完美的，就好像这样一首歌曲一样， Pink Lemonade 将会是完美的一首音乐歌曲吗？我们听听看啊。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这里是节奏驾到，正在直播 Rhythm 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You're listening to Resumes 节奏驾到。 话说这样一首歌曲《粉红色的回忆》，不是那个粉红的柠檬汁啊，《Pink Lemonade》来自于 James Bay 他的新歌。很多人在听着说，这个夏天夏天那首歌我会唱，好也够了啊！感谢一下我们的网友阿红，在听的节目还在我们的这个互动当中啊。当然了，这个话说粉红柠檬水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呢？是因为粉红柠檬水呢最早在18世纪中期的美国出现，当然最早那会儿呢主要是在马戏团还有嘉年华会当中出现进行售卖，然后呢出现在纽约的街头啊，因为这个颜色很漂亮嘛，这种玫瑰红色呢是从柠檬汁啊、糖啊、还有水啊，还有加一些相关的粉红色的染料，天然色素嘛哈、这个着色剂然后混合制成的，这种梦幻般的颜色喝起来感觉特别得劲儿，尤其在夏天时候啊，泡一片柠檬片在里边，再来个盐边啊，这个粉红柠檬水应该是清爽解渴的不得了啊。话说这个行家菜谱又来了哈、我觉得要发挥一下我各种各样的能力，比方说在节目当中说说看做菜的事儿啊哈，这不只是一个欧美音乐节目，这是个生活服务类节目吗？请问我们还是听歌曲好了，下面一首歌来自于张黎们带给我们的 Fire and Me Happy Weekend。这里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想要查歌单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一下0401四位数字。 With my hands with I'm starting with my strengths I'm getting back my old ambitions Returning once again My knuckles are so red and raw Breaking through these walls I'm sick of all the others talk And the laughter of my fall I was a spark in the night But you drowned me out Oh, I'll take the walls I'm inside I'll burn them down Cause I still got a fire in meI'm not afraid to die. Handmade 来自英国男歌手 John Newman 的一首全新单曲，发行在2018年的3月9号全新上线呢。我们也是呢在这里呢全新第一次播出哈。那当然像这样的一位全能的音乐才子呢， John Newman 他有他标志性的一种灵魂嗓音，重返乐坛之后也是带着这样的一首新歌来了， Fire in Me， 就是我们能够让自己心生一些火焰啊，烈火燃烧的一种感觉，就是可以叫做燃就行了，一个字儿挺好的哈。来继续关注我们的音乐，这里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来自于 Shawn Mendes 带给我们的一首全新单曲 In My Blood。 在你的血液当中能够听到什么声音呢？我们还是用他的歌词去诠释一切吧。之后还要来自于 Sia 的 Magic。 It isn't in my blood. Laying on the bathroom floor, feeling nothing. I'm overwhelmed and insecure. Give me somethingI could take to ease my mind slowly. Just have a drink and you'll feel better. Just take her home and you'll feel better. Keep telling me that it gets better. Does it ever? Help me. It's like the walls are caving in. Sometimes I feel like giving up. No medicine is strong enough. Someone help me. I'm crawling in my skin. Sometimes I feel like giving up, but I just can't. It isn't in my blood. It isn't in my blood. I'm looking through my phone again, feeling anxious, afraid to be alone again. I hate this. I'm trying to find a way to chill. Can't breathe, oh. Is there somebody who could help me? It's like the walls are caving in. Sometimes I feel like giving up. No medicine is strong enough. Someone help me. I'm crawling in my skin. Sometimes I feel like giving up, but I just can't. It isn't in my blood. It isn't in my blood. I need somebody now. I need somebody now. Someone to help me out. I need somebody now. Help me. It's like the walls are caving in. Sometimes I feel like giving up, but I just can't. 是来自于 Shawn Mendes 他的新歌曲 In My Blood， 发行自3月22号啊，正式来到我们的视野当中，也是他的回归新单曲了。话说呢，像 Shawn Mendes 他这两天又有一些新的动作，大家街上面还是跟 Choice Fan 一块来去相拥了一下哈，也是看煞了这个很多人的这个眼睛。当然很多人呢也会说，Shawn Mendes 在 Instagram 还发布了一段话和这个封面啊，这个他的这个乐曲的封面。他说在新单出来之前呢，我也希望和你们说，你们将要听到 In My Blood， 我真的很兴奋，因为我知道我在准备一张专辑时候呢很安静，没有什么宣传，但是很感谢你们能够支持去让支持的我能够去把这样的一个音乐完成。而这样一首歌 In My Blood 也是我写的过最能够表述自己内心想法，希望你们能够爱上它，我也会爱你们的么么哒，这样的一些词语

what can I do? All I think about is you. Never thought I'd walk in these shoes. It's like a dream, but it's true. What I'm feeling, it's hard to believe. And it feels like happiness. I just wanna live it on now. I don't wanna leave you here bound. I will follow you if you go away, away. But doesn't really matter what I thought. Doesn't really matter if I fall in love with you. Cause I'm in love again. And I'm a little scared. You know I love someone. You know where I've come from. You know me as good as me. 正在收听的节目节奏驾到正在直播当中，那当然我们也耳边的样一首歌曲来自于 ASU 带给我们的 Love， 这是他们的全新单曲了啊。很多人都听抖音然后呢了解到这样一首歌曲，然后会发现诶不错哦。这个 ASU 他们是来自于托斯卡纳的这个三个年轻人的组合，由这个Ricardo 啊，这是27岁的一个主唱，还有这个 DarioBananti 啊，27岁的钢琴跟键盘手，还有这个 Fausto Marucci， 好难读啊，我的妈呀，他们组成。那歌曲这样一首 Love 也是一首能够传递快乐的歌曲啊，讲述着这样一种亘古不变的真理，爱你所爱的，爱你的生活就对了。那很多人呢听过抖音之后会发现这样一首歌被很多人都用过啊，自己也在继续用一用吧，也希望能够来去不要把这样一首歌给唱俗了就行。继续来关注下面的歌曲，这首歌应该不太会变得很俗，那是因为其中有 Charlie Puth 他的声音 featuring Kelly 带给我们的 Done For Me。Baby, oh I've given this everything, baby, honestly. Tell me what you've done for my life. Done For Me 发行在2018年的3月16号的全新单曲，来自于 Charlie Puth featuring Khaled。 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还会听到来自于 David Guetta 跟 Sia 两位的全新单曲，希望能够来喜欢这一首 Flames。想要查询我们今天节目的歌单，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常先生，关注之后回复一下0401四位数字，马上获得我们今天节目的歌曲列表了。希望各位听歌愉快，周末快乐。 Listening to Raisin Eggs, 节奏驾到。 Please, you're a queen. Yo, caught us in my jeans. I don't want green, don't want drunk. I just went out for a little Chinese. Had Chinese, then couldn't leave. I lost my phone and my car's keys. Came home 4 o'clock. Walked back like a cheese. Seduce me now, who looks foolish? Sorry, but I know your type. I won't be undermined. I can take this down to the wire. Soon see a fire with fire. Dig that grave, you're such a bad liar. Stakes getting higher and higher and higher. Why would you choose to use and abuse me this close to ruin? Why just stand by? Don't you dare roll your eyes. Why put me through it? Enough with the lies. I know what the truth is. Sorry, but I know your type. I won't be on that mind. I can take this down to the wire. Soon see a fight, fire. 耳边这一首歌来自于 Lily Allen， 算是失踪歌手回归吗？很久没有听他的歌曲了。2018年3月9号全新发行的单曲 Higher 来自于 Lily Allen。 从歌曲当中可以听到他真的应该很爱吃中国菜吧，起码应该很爱中国就对了。 Lily Allen 是我们大家伙非常喜欢的一位比较著名的这个老牌音乐人了哈。那么下面时间来继续关注我们的另外一首歌曲，来自于匈牙利的一个双人这个电子音乐组合 EDM DJ Producer Duo from Budapest Hungary Match Rush 带给我们的歌曲 Upside Down。Upside Down 这是来自于 Matt Rush 他们的两位的一个电音组合的作品呢。那么下面时间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的最后一首单曲，来自于 Weedan featuring Bruce 带给我们的 Be Like You。 那像这样一首音乐可以听听看到我们的电子音乐跟空灵人生的一种完美结合是什么样子的。我非常喜欢 Bruce 他们的音乐，他们的声音属于开口脆那种形状的。Like you 送给大家，祝各位周末愉快。而稍后两小时我们还会有更加精彩的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内容，而在今天我们的舞曲当中会听到我们是如何把一个婚礼变成电音派对的。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就对了，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are listening to Rhythm X 节奏驾到。 欢迎朋友们来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放送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 X Here Comes the Beats， 周末愉快。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直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欢迎朋友们来叫我常先生也是没有问题的，声是声音的声哈。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会听到的这样的一些音乐，来自于 Eddie TC 带给我们的 Wedding Party Life。这是来自于 DJ Eddie， 他在一个婚礼上面来去送出的一个电音派对的现场大秀的混音内容 ，featuring H 勇以及 GZ。那么在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能够让去把婚礼秒变成电音派对。如果你是一对即将成为新人的朋友的话，我觉得完全有机会可以用这样的音乐改变一下你自己的古板的婚礼了。

耳边的音乐来自于 Aftershocks 带给我们的 Crazy Watts 疯狂的华尔兹 Original Mix Station， 其中我们会听到那种排箫的声音，让我们不禁想起了呢在南美洲的印加文化里边，当地的那些个人们他们在使用排箫进行演奏时候，让我们听到了一些在山涧当中的圣洁的音乐质感。这里正在为您放送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而今天我们的现场的混音作品 The Life Site 来自于 Eddie TC 以及 H 勇啊，他们在广州呢一块去合力为一个婚礼做成了这样的一场电音派对。我不知道为什么听到这样的声音感觉还挺欢乐的，那是因为有婚姻的原因吗？还是因为这样的音乐本身自带欢乐的一种质感呢？我不知道，我觉得还是要让各位听友们去自己听完之后再做相关的理解好了。这里是节奏驾到正在放松当中，那当然了，您可以来马上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一下歌单了解我们的歌曲列表查询方式。 边的音乐其实来自于 DJ Eddie TC featuring A 琼带给我们的在广州的一场婚礼当中的电影派对的原声现场大秀，你还喜欢吗？如果是你的话，你愿意把你的婚礼变成这样子吗？是不是够前卫一些？我相信很多年轻人都希望把婚礼变得没有那么古板。那很多时候婚礼是可以随着我们的心思而动的，又何必非要听那些个其他人们的指使呢？意思到了就行，还省钱呢，是吧？正在为您放送节奏驾到，您正在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们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直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我是主持人 Mr. 常小航，当然也欢迎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关键字歌单查询了解我们的歌曲列表详情。稍后还有更加精彩的音乐为您送出，半点之后马上回来 ，Stay tuned， I'll be right back。 7.4 全球百大中国原创电音舞曲 DJ 秀场 Immersive Experiences of Flow and Remix， 您正在收听 Razor Mix 节奏驾到 Electronic Dance Mixtape。 周末好无聊啊， 春暖花开的日子宅家真浪费，快来驴妈妈春季旅游节，30人就能去春游，更有出境游半价秒杀，相约春天里在路上玩出花样，下载驴妈妈 APP 马上去春游。 60号选手开始冲刺，超越赢啦！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放送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 正在为您放送音乐的频率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主持人 Mr. 常小航。那今天我们听到的音乐来自于 Eddie TC featuring H 勇带给我们的作品，在广州的一场年轻人的婚礼现场的一些个婚姻。那今天我们用这样的一个半小时时间给朋友们进行相关的放送，希望你能够来喜欢我们今天的婚姻作品，原创的 Live Site 现场婚姻。婚礼是这样变成电音派对的，我在想说如果有这样的一种婚礼的话，他们应该会穿什么样的婚礼的服装呢？穿礼服和婚纱貌似有点不太妥当吧，也许可以更加街头一点，而且肯定不会是什么大宴宾客这样的感觉，不会是摆什么圆桌呀，再切蛋糕弄香槟塔，完全不会是这样的一种古板的传统的婚礼。如果说每个人的婚礼都一样的话，这个模式岂不是有一点点的无趣？如果每个人的婚礼都会有一些新的想法新的观念，那岂不是能够给朋友们留下更加深刻的记忆呢？同样希望可以通过您把我们这样的一种音乐的分享留在脑海当中，把未来你脑海中的婚礼变得不一样。 到这样的一句 I love you， 让我们想起了很多浪漫的时刻。正在为您播出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今天我们可以用这样的音乐把一个婚礼变成电音的派对，如果你喜欢的话，欢迎回到我们来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歌单了解我们的歌曲列表。 FM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Rhythm Mi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04分，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为您直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欢迎朋友们来，可以叫我另外的一个名字常先生也是没有问题的，只不过这个声是声音的声啊。刚刚我们听到了这样的一段音乐，当中可以听到那种空灵的女声，能够让我们走进了外太空去冒险。我听到有这样的一段语言，曾经有一个人跟我这样说过，他说他是个女生，他说从小我就想变成一个男生，因为只有成了男生之后才能够像男人一样去冒险，去探索这个世界，探索这个世界外面的世界，就好像这样一首音乐作品一样，我们能够有机会走上太空去看一看。当然现在女性宇航员也是非常厉害的，所以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都有理由都有机会去冒险，去探索这个世界。音乐是我们在今天需要探索的理由。这样的电子音乐你还喜欢吗？我觉得如果还满意的话，你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关注之后回复一下0401，查询我们本周节目的歌曲列表。典型的 trance 音乐 ，pure trance， 来自于 Wikidia Higher State Original Mix Edition， 15:07，音乐在逐渐进行当中，我们的眼前也在铺开一个画面，这个画面应该充满了一种未知和未来感。 虽然刚刚那一段有一点点这个一人饮酒醉那个意思啊，但是我还是会觉得这种的混音更加有力量一些，没有语言的话可能会更加好一些，所以现在我就不说话了，把时间交给电子音乐的混音本身，听听看这样一段一人我饮酒醉。好，好了好了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奏驾到，欢迎大家周末愉快。15分，我们的节目呢稍后还会进行今天的点名互动了，赶紧拍一下你面前的 FM974 的字样，或者把正在听节目这个软件截屏，把这样一张图片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参加一会儿的微信广播点名互动就好咯，刷一下你的存在感，对不对？用音乐来刷一下自己的存在感咯。那马上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把你面前的 FM974 拍下来或者截屏，把图片发到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参与稍后我们将会在15:35进行的微信点名互动，欢迎大家。 Hello Beijing, this is Oliver from the XX. You're listening to Rhythm Mix on Beijing Music Radio FM 97.4. Here comes the beats. Follow Mr. Chang every weekend and enjoy the show. Beijing Music Radio Resoni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两分钟就要进入我们的半点广告时段了，广告之后的话呢，也希望我们各位可爱的听友还有网友们能够持续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节奏驾到这样一档神奇的节目，能量聚集的节目。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们的英文名叫做 Rhythm Mix， 就是 Rhythm 然后加上 Mix 这样的一个合体词，你能明白吗？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已经有无数人在开始参加我们的刷存在感的互动点名了哈，马上拍一下你面前的 FM 九七四的字样，或者是把你的手机的这个听歌的软件啊截屏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一会儿我们会在今天下午的3:35开启点名，千万不要错过，在下午的3:30以后再发图片就不算数了哈，要赶紧抓紧时间喽。 Beijing Music Radio Rhythm Mi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15:35，听到这里有没有能够听到了一些相对比较熟悉的声音，对吗？对，就是这么个意思啊。很复古的电子音乐，就是来自于我们的 DJ Parrot 带给我们的 Rainbow High Dancing Chat， 一边跳舞一边去聊天，这样的一种感觉，我觉得可能在夜店里边不可能会有，因为夜店里面你根本听不到聊天的声音，你只能听到很大声的喊麦的声音和音乐。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其实去一些 lounge 还是比较好的选择。其实呢，在北京地区有不少好的 lounge 可以选择的，像什么 Seven 啊、V Plus 啊、像是 Uniqlo 啊等等等等。我觉得有机会的话，咱们可以组这个团啊 ，lounge 团去寻访一下北京各种各样的一些 lounge， 好吧？点名时间已经到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所以现在要开始来点名了。欢迎一下我们的各位网友们来到节目当中，最好的时光在路上，用好多个草莓摆出了 FM 974的字样，然后把照片也发了过来，棒棒的啊！他说老妈呢在菜园里边种了几株草莓，然后呢就结了好多这样的草莓啊。他说管够啊，下次去你家吃草莓啊。也要欢迎一下我们的网友 Anko 刘星宇你好，以及聂继平 Woody， 还有我叫乔蕾蕾你好，还有呢我们的网友下面一篇啊浩好哟啊，以及 AR 王东华你好，老傅同学六六天蝎座你好，毕加索的星空，以及侯亚楠，怎么样？念得够清楚吧？是不是？满意了吧？是不是？然后欢迎一下淡蓝色的小雨，还有貔貅不休那年的星光，还有一下欢迎这个什么名什么的等待，这个火星文啊。再来翻一下第三篇，欢迎我们的网友脉动，以及 A 中航物流，还有八爷晴天。Hank 扬帆起航小南，以及想太多先生油条宝宝你们好。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听友还有谁在这里啊，欢迎迪塞尔以及林逸婷，还有刘同学 Double 松，还有哲啊，都是一个字的名字啊哈。再来看看还有谁在这里呢，Miss， Giraffe， 还有树呆熊、巴布、Liquor， 还有阿红，以及哈，那年的星光陈征，再来欢迎一下网友 Eason 以及 Mr 暖色调，还有茶之然以及涛哥雨辰、A 君雅子，欢迎你们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乔蕾蕾也说了，这个边整理衣柜一边听我们的节目效率很高，心情也是一级棒的。猴哥你好，这个也是拍照拍晚了哈，是吧？但是没有关系，来了就好，来了就好。欢迎所有的各位好朋友们来到节目当中，还有不到十分钟我们的节目就要来到了 ending 的时间了，再次欢迎你们能够通过微信公众号跟我进行交流。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直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无论是那些迟放的 smooth jazz 音乐，还是一些潮流的榜单 hits， 更有我们2个小时的 remix， 还有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内容，都希望给您一些不同以往的听感。在周末时间，我们就应该这样的放肆幻听就对了。记住，节奏驾到 ，Rhythm Mix。 5:43，继续我们听听看这样的 live site 两段现场的混音，来自于 DJ Power 带给我们的 Dance and Chat Rainbow High， 彩虹一般的热烈，彩虹一般的慷慨激昂的音乐，是在节奏跳道。今天我们为您分享这样的两个小时的音乐，你还喜欢吗？我觉得其实呢，如果你没有听够的话，你完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啊，关注了以后直接回复一下进群，获得一下我的微信二维码，扫码加好友，我会给您分配一下听友群的。在听友群当中呢，您也可以来跟我们进行相关的音乐交流跟节目的交流互动啊，群里边有好几百位的听友们等待你的加入。但除此以外还有另外一个方式，您也可以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 VIP 听友 QQ 群。这个群里边的话呢，您不只可以能够去分享一些好音乐，还能够直接拿到我的一些独家的婚姻作品的 demo。 所以呢，我觉得完全可以直接回复一下 QQ， 获得一下我们的 VIP 听友 QQ 群的进群二维码，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哦。两个群的功能属性是不一样的，所以呢也会有一些不太一样的玩法，希望各位能够喜欢哦。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 QQ。